风吹得我站不住，看不清来时的路，到这里是神的指引，还是所谓命中注定？ 同样目的，剥断了。